大匪案天啊，哇，做得好密啊，系冇办法 good view， 因为咧开始我哋收广告、做网页、做制作，咁我哋十月咧搬咗之后咧就会正式公布噶啦，我哋会帮人制作网页啊，就两个 apps 可以喺我哋个网度卖，咁我哋帮人哋推。包拍片、包制作、收广告费，所以我要俾一张叫做似样啲嘅成绩俾大家睇。所以咧呢两个月咧，即系谷到鼻血都出。咁咧就多谢大家啦，因为今日做紧嘅时候咧，我上个月系83万秒，今个日15号到我而家中午3点已经系83万秒。希望可以有170、180啦。咁咧就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唔理各方面嘅，可以上嚟了解一下嘅，因為我已經有5、6個廣告咧開始製作噶啦，咁我哋會做埋好多圖嘅，咁另外健康食品做多少宣傳，今個月尾臨搬之前，逢系上嚟買健康食品，超過包括洗頭水超過2000蚊嘅，啊或者係1900幾啦，你可以喺度揀一隻。保健手錶，即係可以量血壓、量心跳、血糖，咁啊帶住佢跑步行街，老人家可以長期 check 住自己身體狀況，咁啊非常有用嘅。咁咧你就可以揀一隻，咁咧而家應該都7788噶啦，送咗。咁要快可以打電話聯絡我哋 Albert， 咁睇下有冇留定一隻啊，都幾時款幾靚仔嘅。正式做節目費事俾人鬧，但係唔得啊。三教九流呢玉石篇就做咗三集。咁希望大家有耐性听完啦，因为嚟緊都比较精彩啲嘅关于行片啊水晶啊呢样嘢嘅。咁係囉。咁而大匪看天下呢就讲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啦，其实而家啲研究过。咁我亦都公开征求主持，女人又得男人又得。咁、我哋有一个居马费嘅，咁都过得去啦，起码够食饭够搭车嘅，即系唔系茶餐厅嗰种啦，即系两个人炒小菜都够嘅，连埋搭车。咁你哋可以嚟嘅，我哋想做一啲真系资料性嘅嘢，资料性嘅嘢。听话啲资料好似血案解封啊，好似或者好似强国生还者啊呢一类型嘅，系资料性嘅，可以不停翻听嘅嘢，就唔好卖个人经历，即系好似我啊，我三哥呢啲，因为我哋个人特别，应该话街童啦即系唔好混啊，冇老豆啊，又唔系含住金锁匙出世，咁啊变咗咧就变动得大，咁啊见嘅嘢。奇奇怪怪都有，咁我哋卖经历系会卖完嘅，但系做节目只有荣少呢一种吓，或者先人呢一种吓，佢哋先至会永恒嘅，因为佢哋真真正正用资料搜集嚟做一个节目，系永恒都可以做落去。我哋呢啲唔得，今日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啲独白仲可以做落去，我阿哥同埋好多网友都话你都算巴闭噶啦，讲呢啲嘢你可以讲咗一年。仲有得讲，我系都多谢大家。正式讲节目，朱经纬复发，到而家未上诉，即时入狱喺里面过中秋，肯定噶啦，都好啊，避过咗我哋最强嘅台风山竹，系嘛？喺里面啊，铜墙铁壁啊，可以过个安全噶啦。你都知啦，啲高级人士分分钟住，我唔知道住边啊。纷纷住喺半山啊，或者住喺啲豪宅嗰度啊，尤其独立房屋嘅，或者就住村屋呢一类型嘅嘢，好危险噶，打风系咪啊？咁强嘅台风更加危险。我哋呢个法官睇出佢铜墙铁壁，等佢哋一个好安全嘅环境，过一个非常舒服嘅中秋。我讲认真嘅。呢啲咁嘅契弟，嗱，因为佢判咗啦，3个月入晒三就，即系如果我哋以前僆仔嘅时候，有本事你除得件夹乸衣，屌你老母就大家打镬啦，着住件夹乸衣，揸支警棍勾人，唔好话撑唔撑警大联盟，你都不知所谓，系咪啊？我哋最兴啊，摆得条炮，除咗件夹乸衣，直抽。 即系着住件夹喇衣，就代表你行公务。你而家几多交警啊？即系我哋香港啊，唔系得罪啊，交警啊，突然间斩灯，屌你冲咗前面，跟住前面饮茶都见好多啦。周街摆唔违法嘅，最大犯罪集团系你啦。行使即系你行使公权力殴打普通市民，不知廉耻，再加上嗰啲警监会同埋警察投诉科三镬都话睇唔到有咩问题，好即系咧，亦都讲得啱嘅。林郑上个台，好多嘢因为要回复翻香港正常运作，你点判就点判啦。所以一早知佢输啦，只要摆上法庭，呢啲一定输，一定有后果。佢唔系唔想包庇你啊，而系佢要香港正常运作啊。所以七警挂晒，即系黑警啦。啊，黄子华话头黑警打镬，冇理由系啱噶。朱经纬都系啦，如果你话佢系啱，唔该你上嚟食老健啦，要补下个脑噶，系认真噶，系咪啊？李思燕去咗边啊？傅振中去咗边啊？周融去咗边啊？点解潜晒水啊？判嗰日仲有班好戆居嘅，讲啲女士讲到喊啊！啊！法治已死啊！啊，法庭判错啊！林郑出嚟问责啊！你啲顶头人呢？去晒边啊？忍晒刑啊？系咪啊？因为我上一集讲，你冇听就你嘅损失啦。吓、啊，由佢当选嗰日，我讲到今时今日，林郑就系要做翻一个正常嘅香港，除政治层面以外，呢、这个就系林郑啦。你哋啲奇奇怪怪啊，啊中联办啊，幕后支持嘅人啊，全部一个一个捉走嚟，因为社会不能再大撕裂。如果撕裂得咁紧要，佢好多嘅施政佢做唔到。佢而家系要为共产党粉饰太平啊！呢个系佢最重要嘅任务。你中联办你唔明，我下次讲。而家呢啲咁嘅蛇虫鼠蚁一个一个拎走你，所以朱经纬求人得人啦，系咪啊？撑警大联盟仲有冇咩讲啊？寻日佢个律师自己出嚟讲噶啦，访问佢，你点睇啊？有乜点睇啊？吓，佢执行公务照噃，执行公务我哋都知噶，啊，你啊揸支警棍。个个差佬都有棍㗎啦，唔系讲笑㗎啦，所以咪喺啊呢、這个旺角差馆强奸呢个报案人囉。系咪執行公务添啦，嗰啲唔系。讲㗎嘛，着住件夹喇衣驮住条炮喺警察差馆里面啊，肯定就系嗰个受害人着得暴露得，就系佢忍唔住執行公务屌鸠佢啦，系咪同一个道理嚟㗎啫。執行公务。真系无耻之极啊！今日卢伟聪都讲噶，我咧而家延长一年，系因为做好交接啫。你睇下嗱，成个情绪，成个 down 晒噶。你而家朱经纬判囚啦，你睇下啲报纸，你睇下嗰啲叫做无线，无线系民建联噶啦，大陆噶啦已经公开嘅秘密。全部淡化晒，你就知道香港再唔系两年前嘅香港。而家香港开始进入一个走翻埋一齐啊！而家根本上林郑同阿曾俊华一样，佢哋都系要香港走翻埋一齐。所以该判嘅就判，平衡返所有嘅嘢，但係政治层面一步不让，即係高铁呢死命令，港珠澳大桥呢啲死命令不能退，呢个政治任务， 除咗呢啲，你乜嘢都可以行过立秋。你睇下陈浩天你就知噶啦。过咗嗰个申诉期四个钟，以前啊呢啲人犯规啊，佢唔理我唔理你。但系你可以睇到，我哋研究咗份报告，吓、啊，即系佢迟交咗份报告，睇下个理由充唔充分，我哋再作决定，系咪啊？系咪让松咗好多口啊？唔系喊打喊杀啊！是整个而家的香港政府他们的做法。你即使你的左仔，你们那些所谓中联办支持的人，他怎样强迫他，林郑直头不出声，你问我好啊好啊，是啊，港独是不对的，他咪讲这些咯，是不是好像 FCC 那样，你梁振英判的啦，是不是啊，左右而言他，林郑都费事隔你啦，出一份报告收咗你皮啦。你亦都可以睇下啲所谓打手㗎，係咪，如果啲打手有用嘅，就唔使曾玉成呢隻咁嘅旗子拎出嚟啦。係咪呀，法官都闹得你讲乜嘢呀，吓汤家华都收声啦。係咪呀，点解呀，而家只有你中联办直系嘅仲喺度同你投资抹粉咋。吓、啊！我认真嘅，睇风向标，谭维珠啊，最多嘢讲噶啦。范富人呢？范徐丽泰咧喺边啊？哎呀，佢不在其位，而家你多余啦，不在其位出嚟好似啜啜啜啜啜咁。李国章喺边啊？罗范招芬喺边啊？哦，嗰啲系梁振英嘅人，梗系啦。是咪啊？刘少佳喺边啊？最多嘢讲㗎嘛。吓呢啲打手去咗边啊？邵善波去咗边啊？系咪啊？左王添啦。喺边啊？文会七十年口硬无耻。你问林郑啊，林郑已经好坦白咁同你讲，哎呀，啊呢份系我哋香港咧好耐嘅传媒，啊公信力点样，好多人睇，送都冇人要啦，除咗啲婆仔执垃圾，系咪啊？佢明知自己讲大话噶，但系你问我，俾面派对食噏一两句噶，对佢有咩所谓啫？系咪啊？过埋呢个风，你就知道林郑可以去到边。下次翻嚟。